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本能地知道这人不太好惹。 我是来还书的。 严君玉没有报七皇子的名号，是做好了万一现在拔腿开溜，这人也找不到他是谁的打算。 还书？什么书？给我看看。 这人的眉毛挑了起来，他原是站在书架后面的，只露出了一双眼睛，现在从书架后出来，如同林中的豹子，缓缓走了过来。藏书阁有阳光透进来，他穿了一身白袍，俊美如神奇。都说白衣倾相，白衣原本也是地位卑微的意思，却被他穿出了一身贵气。不知道是什么绸缎的料子，暗纹很是漂亮，绣的是龙，团在一起银色的龙。严君玉绝望地数了数爪子， 五个。 这人却不知道严君玉心里的动作，只翻了翻他背来的书，笑了。 老七还是这么刁钻，专看这些。 严君玉犹豫要不要跪下来，他是不喜欢跪的，但按规矩，跟这人说话是没有站着的道理的。太子坐在榻边，笑着看着严君玉。 为什么跪下了？怎么，那天赏你们的茶不好喝吗？ 敖季进来的时候，第一眼看见的是太子。太子读书时洗净，所以没有宫女在旁边伺候。整个文心阁里窗明几净，外面阳光正好，照得他一身白色锦袍温润如玉。太子的外祖父年初去世，现在正在热孝中，但是圣上身体向来不好，避讳这个，况且也没有君王家反为臣子守孝的道理，所以只是私下穿得肃静点罢了。就是这样，下面的大臣已经感激涕零了，整天说什么太子孝悌可动天地，堪为天下表率。没办法，天下人都知道庆德帝的皇子虽多，但都是庶出，而且教养的也不太好。这其中皇后嫡出的景琰太子可以说是鹤立鸡群，而且庆德帝和皇后是少年夫妻，感情深厚，皇后娘家又是书香世家，只有清明没有权势，连外戚这点也不用担心了，所以传位太子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儿。其余皇子都收起野心，一心当个安乐王爷，朝堂上自然是一片叫好了。庆德帝也是真心器重太子，亲手教养启蒙，过问功课，这两年身体实在差了，才不得不丢开手，选了当朝几位重臣入东宫讲学，连已经告老还乡的老丞相都挂了个太师的职，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在培养一位优秀的继承人。太子的老师厉害，伴读自然也不会差，聚集了整个大周朝最优秀的年轻人，都是名门之后未来的文臣武将。庆德帝亲自为太子挑选的班底，每个人都是面过圣的，比殿试三甲还看重些。如今四五年下来，一个个不说精彩绝艳，至少称得上栋梁之才了。敖季便是其中一位。凌烟阁十八将，他家先祖是第七位。他少时也是天赋卓绝的，心高气傲，对于入宫做伴读颇有微词，一心想靠自己考个状元，不想因为祖上的功劳占什么便宜。结果进了宫之后才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景琰太子那一波伴读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自不必说，最打击人的其实是太子本人。大周皇族传承百年，百年的龙气终于萧景琰一人，他们不得不服气。说起来，敖季也是京城中世家子弟里极优秀的，容貌、文才、武艺、心性、气度都已是人中龙凤，但即使这样，他仍然会在看见太子时忍不住感慨，就比如此刻。这种感慨不是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， 而是像《鸿福传》中那个一时豪杰的裘然客看到李世民之后自愧不如的那种慨叹，又有点像陈三武当年在老君山上当山大王当得好好的，结果见到大周太宗后那头就拜，甘为屈指。敖纪转过一架书，看见了那个趴在榻边的家伙，不过十四五岁的样子，仍然是少年的身量，瘦的背脊上的线条都直愣出来，有这个年纪一折就断的脆弱感，偏偏又生气蓬勃，像一棵还没长成的树。不过这人可比树闹腾多了，好好的抄书，桌子不用，椅子也不用，就趴在榻边，旁边纸墨笔砚一字排开，抓着本周礼埋头苦抄，抄就算了，偏偏字也丑。太子用的诚心纸是贡品中的贡品，民间传言一寸诚心一寸金，他拿了一沓，写出一堆狗爬般的字来。敖纪这样一掷千金散漫惯了的人看了都觉得心疼。太子倒淡定，安静地坐在榻上看他的书，他是真不在意，只时不时抬起眼睛，嘴角还带着点隐约笑意。那少年抄完一页，豪迈地一甩笔，甩出一溜墨点，旁边那扇玉屏风顿时遭了殃，眼看他还要抄下去，敖纪只觉得眼前发黑，连忙走了过去。 樊邦进京朝贺的日子定下来了，就在八月初三。 敖纪先把正事说了，他是太子近臣，这样的交谈语气在外人看来已经大大的僭越了，换种说法叫做恩宠。 知道了。 太子眼睛也不抬，那抄书的少年抬起眼睛来瞟了敖纪一眼，仍然是乌溜溜的眼珠，正是前几天在书房外罚跪的那个少年。他的眼睛和他这个人一样，总是异常直白，不管什么人来，他先打量一眼再说，换句话说，这叫放肆。他显然也认出敖纪了，也不说话，又低下头去抄书了。偏偏学问差得很，一抄就皱起眉头，举起书来问太子， 这个叫什么字啊？ 如果敖纪那语气叫僭越，他这样使唤一国储君，说是造反也不为过，偏偏太子还真就凑了过去。阳光明亮，照得太子面容如玉，眼睛上的睫毛灰扑扑的，看起来倒真是温柔。太子看了一眼笑了，真就耐心给这少年解释起来。 凡杀人而异者，不同国，另勿仇，仇之则死。这个字用在这里是复仇的意思，是讲见义勇为的人不算犯法，更不允许对方家人对其复仇，否则处死。 真的？ 燕君玉眼睛亮了起来，敖纪忍不住插话， 假的，现在的刑名都是主张严刑峻法的，你可别出去冲什么荆轲聂政。 严君玉大受打击，刚要辩驳，外面的宫女静悄悄进来了。宫里什么荒唐事儿没见过，见文心阁里多出个少年，只垂着眼睛，仿佛什么都没看到。行礼后只叫太子殿下移驾凤鸾宫用午膳。宫女们如一对鱼般捧着衣服进来，太子自去内室更衣了。宫里规矩多，敖纪他们这些伴读也常要换衣服应对不同场合，太子一天换几套衣服更是寻常事。严君玉显然是不知道的，只差在脸上写一个蒙字。 走吧，把你的书带上，文心阁是太子书房，太子不在，谁也不能在这儿待着。 敖纪招呼他，顺手替他收拾笔墨。 嗯，这里不是藏书阁吗？ 藏书阁在对面呢。傻子，这次真丑。你抄书干什么？ 我的三礼被烧了，我得抄一本，先生要问。 严君玉撒起谎来眼睛也不眨。 你去藏书阁抄，以后别到这里来了，太子仁慈没怪罪你，以后撞上别人麻烦就大了。 严君玉听他意思，知道自己是闯了祸的。他虽然无法无天，也知道在宫里乱走不是好事，所以乖乖跟在他后面往外走。下了文心阁，又绕到御书房来。 两边都是抄手游廊，正好路过那天那株石榴树。敖季忽然停了下来，像是发现了什么。他转过身盯着严君玉的脸看。严君玉被他看得莫名其妙，只觉得全身发毛。敖季忽然伸出手掐住严君玉的脸，仔细端详起来。敖季这人看起来俊美文雅，其实手劲儿很大，虽然没用全力，却也让人挣脱不开。严君玉挣扎了两下，正准备咬他，只听他低声道： 原来如此，怪不得。 敖季说完松开了手，严君玉憋了一肚子气，瞪他： 你干什么？ 没什么，我有一套三里，你拿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到这附近来了。 严君玉这人看起来呆，其实对人心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。他本能地知道敖季现在对自己态度忽然好了很多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也放弃咬敖季一口的打算了。 我还要跟七皇子读书呢，怎么都要到这边来的。 严君玉抱怨着，敖季斟酌了一下，低声道： 那你以后远着点太子吧。 严君玉忽然抬起头来瞪着敖季，他眼神总是这么直白，像是在判断敖季是在骗他还是真心为他考虑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又低下头去。 好吧。 严君玉像是发现了敖季说的话是有道理的，又像是听懂了敖季的言外之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忽然垂头丧气起来，提着一袋书慢腾腾地在前面走。敖季看得好笑，伸出手来揉了揉他的头。 走吧，带你去吃饭，天天吃馒头也太可怜了。 那天在书房里，不止太子，就连敖季也把那段可怜又好笑的对话听了个满的。尤其是说到黑糖馒头比一般的馒头好那里，他实在忍了又忍，才没笑出来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